你虽然你唔觉得好大智慧，但其实佢点到，即系其实佢点到嗰、那个即系要旨咯。 两岸嘅明星啊，即系无论系香港、台湾嘅明星，其实都系要睇住大陆市场噶啦，系咪？十三亿人民，老实讲，台湾人即系唱国语歌或者系普通话歌咧，系是但啦都肯定系即系好过香港人噶啦，理论上，虽然大家都可以学，咁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冇理由人哋唔捻睇。我哋咁紧张㗎喎。我諗到个道理。其实你对付阿爺嘅话呢，你越强硬嘅话呢，阿爺越要扣你。 係啊。 我越要统治你。 梗係啦。 你越有市场价值。 係、 啊。香港呢啲咁嘅切星。 係啊。 即係头先你數咗边几个啊。 哎屌你嗰扎。嗰扎。 係咪 老老乱乱都系咁扑街。 讨厌政治嗰堆啦。 係咪陈百祥啊。屌呢啲俾人入晒屎忽。 咪囉。 阿爺仲未必要沟你啊！ 唔系佢 台湾呢啲人就醒啦，善家而沽 系屌， 系咪先？ 喂，唔系有啲好型噶，喺度话咩？我宁愿唔要大陆市场，我都要做翻个台湾人。 系啊， 哇！咁你先有统战价值。 系啊， 阿爺更加要沟你。即系你谂下，你用一个沟女嘅逻辑，明白？ 系 我沟极都沟唔到你，我系会好积极噶嘛？ 系啊， 我会谂尽办法。 你越难沟，个沟就越硬嘅，屌！即系越扯旗，大佬，即系呢啲喂。点解有啲人鍾意强奸啫？因为条女喺度即係反抗啊嘛，哥係咪先？即係呢样嘢越反抗。 你睇得 AV 太多啦。 唔系即係 呢啲嘢。 唔系即係你唔好讲啲明星啊。你讲到微观落去，即係你讲到嗰啲铺头呢嗰啲老细啊。喂，你见到有间 cafe 啊。有即係其实佢自己本身即係其实呢即係琴日啦，屌你即係证据呢个立法院啦，佢贴咗张告示出嚟就话，我觉得台湾人嘅前途比我嘅生意更加紧要。我嘅咖啡冇得饮冇所谓，去其他地方大把好咖啡饮。 系 咯，啊，即系佢哋都谂到呢样。 喂，梗系啦，大佬，佢哋买一间铺翻嚟，即系佢哋自己，佢中意开铺就得，唔中意开铺就得，即系又得。香港嗰度又要挨贵租，即系灯油火蜡又贵。喂，所以啊，一个七一大游行啊，佢哋觉得影响到佢嗰啲食肆老板觉得影响到佢生意，咁啊话喂，香港系咪应该要和谐啲咧？咁样喂，咁系因为香港嘅地产霸权，令到嗰班中小企，香港嘅中小企老板冇办法有个政治意识啊嘛。 咪好简单嘅道理啫嘛。即系所谓嘅本土运动喺香港，即系都系呢两年有市场啫，但系个影响已经系无远弗届。 系啊， 即系头先阿龙讲嘅贵租嘅问题， 系 我哋讲紧所有去亲主要旺点都系啲药材铺同金铺嘅问题。 嗯， 系嘛？对我哋即系本土香港人嚟讲，有乜傻啫？系咪？即系你问我，我就只系反对你，即系用一个即系种族或者系族群嘅歧视去反对嘅政策啫。但个问题呢啲嘢现实世界系存在嘅，即系例如话今日我喺自己嘅 Facebook 里边，我 share 一个台妹嘅讲法就话， 嗰个读紧书嘅都系大学生。 香港人提醒我们，即系呢个台妹讲啊，不要走他们走过的路，即系话唔好再走香港嘅路。 系啊， 呢个咪就系一个反应，呢个咪就系一个反应嚟嘅。共产党你操之过急，谂住去统一台湾，又系透过经济嘅方法，跟住你分配系唔到嘅时候，扑街啦。是吗？冲入立法会了而家。冲入立法院其实是一件好大镬嘅事。你唔系好似芒果佬咁，我讲下㗎咋屌你。 喂，你应该要同芒果佬道歉，如果咁讲嘅话。喂，当日啊港事嗰單嘢，喂，芒果佬都呼吁过啲群众冲入去立法会啦。 个问题就係芒果佬只係叫你冲。 佢只係讲下啫。 佢只係讲下嘛。是咪台湾人就做一个示范嘅效果俾大家睇。就 是 我会冲入去。小人都冇所谓。 是啊。 小人都冇所谓。 物以善小而不为。 百几友就得啦。百几友就搞掂你啦。 是 啊。 香港人嗱，我而家学返芒果啦，香港人你咁够吉士。 是 啊。 你够吉士咪点啦。是咪 佢够吉士讲。 是咪即係而家你反映到，即係我后面我喺 Facebook 里面睇到一个对比嘛。嗱，台湾人就是好似冲入立法院，就好似讲占中咁样。占中你老尾。即係嗰啲全部都係老友嚟，不过都要讲。 唉。 屌你咪讲咗成年。 扑你个街。 得个口为而实不至嘅嘢，得个吹嘅阶段。 吹胀。 你记唔记得我有一次我讲呢个运动嘅时候，讲占中嘅时候，我咪提过我喂。

呢度系数码港咧，系俾我哋啲 I T 行业噶嘛。 嗯， 我连埋水电，连埋呢个管理费、冷气24小时，嗯、都唔使20蚊。 嗯， 系全香港最平嘅地方， 系 最安全、最平嘅地方。 系、 嗯、你讲乜啫？你识、嗯、你识做生意嘅就唔使咁惨啦。 唔系嗱，阿大班啊，因为其实 你呢啲系对地产、对物业。 系， 因为从来都唔交租嘅，租人楼嗰啲人咧，先至会讲呢啲嘢。 嗱嗱，你讲你话，即系嗰、那个，即系个租金可能平啦，或者安全啦。咁但系其实亦都有人话，即系嗱，譬如好似有位即系喺网上面，即系都几出名嘅，叫司徒夹带啦。 嗰啲人傻啊，大佬。 咁佢就话你 搵啲正经嘅人讲。 唔系，有好多人 buy 佢啊嘛？问题系咁佢就话 大佬啊，杨振英都好多人 buy 噶。 唔系，你听埋佢讲法先。 条条 B 都好多人 buy。 你听埋佢讲法先，佢就话喂，就算 even 你嗰啲即系租金好平都好啊，即系好安全。但系你啲器材你抌好多钱落去， 梗系要咯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而家走佬啊，喂，你做任何嘢、一定要做到最好。 嗯， 呢个叫 professional， 呢个一种专业嘅要求。啊，嗰啲钱系我啊，系关你差事， 系 关你思路夹大啫。我唔系、我就系思路夹大啊嘛。 喂，佢讲法就系话，喂，如果你唔系抌咁多钱落去啊，根本上就冇 DBC 问题。即系佢系 白痴嘅呢啲人。喂，你但系唔可以揾啲 make sense 嘅人嚟啊？ 唔系，但系阿刘世良都咁讲。刘世良佢亦唔系，即系上次佢上嚟，即系做我哋即系嘉宾啦。咁佢就话，诶，使乜去数码港啊？喂，我哋佢好似我哋去观塘咁样， 叫佢做咯。我咁叻叫佢做， 因为佢主场新闻就喺观塘做啊嘛。 主场新闻文字嘅系。随时拿住本保乐街公园度写稿， 即系唔会有人即系喺度装修啊，突突突噶啦，系咪？ 我话俾你，如果刘世良讲嗰啲嘢咧，佢白痴嘅。O K， 佢根本就讲一啲废话。你咁叻，你叫佢做咯。嗱，问题就话你一定要安全，同埋你做嘢咧。啊！我哋咩唔做嘢，我哋做嘢认真嘅。我唔系真系思路夹大，唔系听日走佬啊嘛，大佬。咁啊简单咧，用乜意啫？走去喂。你哋喺个厕所做电台，但我喺屋企做得啦。我仔乜我有谂过喺屋企做噶，第日乜嘢做唔使金，我屋企又够地方，咪厕所做咯。 系 啊，大佬你讲一啲嘢系唔 make sense， 你系要做一啲嘢。而家你系要创立一个事业啊嘛。 系 你我而家将来希望 D 一百咧， 系 成为一个社企啊嘛。 系。 是永远运作下去的嘛。 嗯、 我不是走佬的嘛。 嗯、 如果走佬那些就叫做刘世良咯，叫思路夹大咯。喂你刘世良自己最了解你在这里做的，你讲埋啲废话做咩。 买佢 善意。不公行，不是善意，对不住，他不是一定不是讲这些东西出来就反面的啦。喂他工厂大厦讲100次俾你，他自己都租在工厂大厦啦。你叫他拿个租约出来看一下，做做个官识不识英文的。有个6个月的电话问 course 的。而家喂连和记大厦。而家租中环啦，和记大厦。黑出新 house 啊 ，A 级写字楼大厦啦，100几蚊尺啊，点解楼下啲铺租嚟租都租唔到咧？我有个老友曾经想租嚟做云吞面铺嘅，佢就系佢话6个月要搬走，我点做、喂，今日成哥话俾我拆和记大厦，咁你要走噶啦， 乜但系阿大班，你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喺即系数码港咧，因为其实我哋会觉得好似好夹切啦，会唔会请嘉宾方面会有少少困难？ 加咩宾啊？请咩嘉宾？如果要嚟就要嚟，唔要嚟就唔要嚟。呢个近，我问你由政府总部嚟呢个近，你话去商台近咧？你话去大埔近咧？话去将军澳 TVB 近咧？点解 TVB 请你班契弟扑到去啊？咪睇下你自己有冇势咯？ 即系有冇影响力、啊？ 有冇影响你冇咧？唔系穷在深山咧。咪穷在路边无人问，远、在深山有远亲话，咁简单呢10个字，啲人都唔知系咪10个字，所以睇啊，穷在路边无人问，远在深山有远亲， 14个字， 14个字啊！如果连呢14个字都唔识嘅咧，就唔好话俾人听自己系读书人。你几远都去啦，听日啊 CNN 话访问我啊，叫我去新加坡啊。你估我去唔去啊？你估啊？佢话听日揾翻啊，边个走翻出嚟嗰个叫咩啊？ 系 嗰个吊大佬叫咩名啊？ 边个吊大佬又 CNN 嗰个啊？ 哦你讲咧， 系咯？ 哇！你啲有 重点系咩 ？CNN 嘅而家退咗休，全世界最出名嘅 嗰个胡须佬系嘛？ 吊大佬啊，谂住 吊。哦，嗰个你嗰阵时去做大班人鱼嗰个 叫咩名 ？David Letterman 系咪嘛？ 唔系 ，David Letterman 唔系，好似系电视台。 Larry King 啊 ，Larry King。 如果 Larry King 话我重出江湖访问啊，大班叫我去纽约嘅直播室，我听日即刻去。如果听日有个人话花生台叫我去长洲访问，对唔住，所以你话要访问我，你喺边度嚟嘅花生台？ 数码港咯， 唔系你本来喺边度噶？ 我喺湾仔，我 office。 我连湾仔都肯去要你嚟呢度，你谂下啦。 啱嘅。